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谷尾鱼叹息着，忍不住去抚端木翠的头发。端木翠似乎并不以为无，这让温谷尾鱼的胆子大了起来，缓缓俯下身子，手慢慢滑至他的腰间，另一只手略略用力抬起了端木翠的下巴。端木翠满眼的泪，泪光遮住眼底深处的某些东西，反而让他看起来倍加惹人怜惜。温谷尾鱼似是吃了，手臂微拢，便将端木翠拥进怀里。端木翠竟没有抗拒，这多少有点让他失望。他并不希望端木翠是一个三贞九烈的女人，否则要他如何忘掉孤昌或是展昭呢？但他如此驯服，还是让温谷尾鱼失望了。这样的征服太过索然无味，怀中的美人也失去了原有的滋味。 你， 话府一出口，心口猛然一阵刺痛，心口一阵麻痹，这麻木如同道道长虫蠕动着自心口处向四肢延伸，寸寸啃噬，处处节俭，肢体的知觉渐渐丧失，不能动弹半分，徒留意识分外清醒。 锁心指， 温谷尾鱼想微笑，但是面部的肌肉已全然僵住，喉底发出的声音都显得怪异非常。 你用了锁心指？ 你太碍事了。端木翠冷冷起身，面上泪痕未干。我前日刚把离姬送进炼狱，不知道是否有比炼狱更适合你的地方。 所以刚刚只是做戏给我看，你哭得那么惨，我居然被你骗过了。 眼泪是真的，是为展昭。端木翠的声音抑制不住的颤抖，目光极快地掠过展昭的尸身。今日展昭死在这里，修复了女娲封印之后，我也难逃升天。好在锁心指会记住你，直到瀛州的人查到这里来，届时我希望后来者好好惩治你，给我也给展昭一个交代。 我们是歃血结过盟的，上仙，你这么快就违背了盟约？ 不要再跟我提展昭，你不配。 所以展昭只是你用来牺牲引我大义的工具。上仙的绝情真是超过我的想象。 端木翠的目光恍惚了一下，然后缓缓转身面向石台。我想展昭不会反对我这么做的。温谷尾鱼的喉底溢出机不可闻的一声叹息，在这似有似无的叹息声中，端木翠的身形轻盈扬起，射入赤焰。冲天的赤焰瞬间膨胀开来，整个穹洞洞壁如漫洒了鲜血一样赤红，端木翠的影子立时模糊在浓烈的赤焰之间。温谷尾鱼眯起眼睛，目光颇为玩味地追随着端木翠若隐若现的身影。他忽然觉得端木翠像一只飞入沧海的蝴蝶，很快就被卷入暴风雨的混沌之中。待得烈焰眼下，他看到端木翠立于石台边缘处的纤细背影，淡紫色的衣袂被真气鼓胀的几欲离飞，竟也肆意如赤焰般热烈了。而那充斥着戾气的女娲封印也渐渐地从黑色弥漫转成了赤红。温谷尾鱼忽然觉得自己很无聊，要搞什么歃血为盟的玩意儿，老祖宗早就告诫过他了，道不同不相为盟，既不能为我用，留之亦无益。端木翠回头时，温谷尾鱼很得意地看着他，面色刹那间苍白一片。很好，非常好。温谷尾鱼坐如是想， 立于石台边缘摇摇欲坠，然后慢条斯理地抚平自己的衣襟，赤焰带起热浪，衣襟抚清抚平，重又皱起。他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，但是他还是刻意为之，并且丝毫不忌惮端木翠会看透他的刻意。他只是想让端木翠明白自己早有防备，锁心指并不能将他怎么样，他活动自如。而端木翠煞费心机弯心割肉的布置也被证明只是东流之水。 展昭死得真冤吗？不过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，每个人都要死的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我记得你离开瀛州之前跟长老说，人固有一死，最重莫过于泰山，最轻莫过于冻死。你现在可以放心，你不会被冻死，你会被烧死。 为什么？ 是因为你把我看得太轻了，以为略施小计就可以蒙骗过我。你够狠，居然能想到牺牲展昭性命的法子，但你也够蠢，你凡事都聪明，只在这件事上蠢到了家了。难道你也跟瀛州的神仙一样，以为我温姑尾鱼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典籍小吏？ 我不是问这个，我是想问你，瀛州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为什么要反出瀛州，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？温姑尾鱼微微眯起眼睛，狭长的双目中透出冷漠与讥诮的意味来。 我也想告诉你，可是我怕你没那么多时间。如果我不小心这么轻轻一拂，赤焰一起，你就会被烧成灰了。 说到此，他忽然死死盯住了端木翠。 而我向来是这么不小心的。 于是他真的很不小心地伸出了手，赤焰起得很快，快到他还来不及缩回手来，映入眼瞳的除了赤红还是赤红，已经看不见端木翠了。他已经全然被烈焰裹住，或许已经化成了青烟也说不定。凡人的肉骨哪里经得住赤焰的舔舐？这样想着，温姑尾鱼抬起头看高处，不知道是错觉亦或是其他，他真的觉得自己看到了飘渺薄纱一样的青烟扬起，那么脆弱而又柔软，瞬间被热浪荡涤得无影无踪。这一幕忽然就灼痛了他的双目。 我也不想这样的，给过你机会的，你用锁心指对付我时何曾手软，枉费这许多年我对你另眼相看。 喃喃声中，赤焰嘶鸣着低伏下去，眼角余光所及，温姑尾鱼背脊一紧，猛地抬起头来，端木翠还在稳稳立在对面的石台边缘处，他已经很狼狈了，衣袂处俱已焦黑，面颊边的垂发也被灼起了卷，双唇已然干裂，有极细的血丝在裂口处慢慢渗出。温姑尾鱼很快明白过来。 你在自己的身上布下了仓颉自缢。 仓颉自缢可当两次赤焰之袭，只要你不再那么不小心，活死之前应该还有时间听完你的解释。端木翠的声音听起来相当怪异，沙哑且低沉，带着让人不舒服的招渣。温姑尾鱼先是一怔，忽然明白过来。 端木翠的嗓子已经被灼伤了。 一股难以言喻的伤感忽然将他整个人都射住了。他闭上眼睛，强行抑下猛然上涌的酸楚，顿了顿才道。 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瀛州并没有对不起我。 我只是想死得明白一点。 你住口！ 温姑尾鱼自己都未料到会如此失态，顿了顿才道。 你还是不要说话了，我只是不甘心。 我原是氏族子弟，高阔门楣，奴仆成群，锦衣玉食，不恋慕世间繁华，一心寻访神仙洞府，不顾家言怒斥，家私苦求，撇下尘缘，只身入深山，潜心向道。不知道历经几载苦修，几番试炼，寒暑转瞬过，亲族凋零殆尽。忽然一日，身轻飞举，得登瀛洲，论道排位为最最下等，昔日为凡，不是粗重，今日得仙，反成了任人呼来喝去的下等小吏，做些洒扫服饰的低贱活。 喜欢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年。